吃罪不起呀、啊！ 只要我们不吃，父王怎会知道？ 共产建国又有什么？ 我看共产的亲大姐的话会共的好。 你呀、啊，就是胆小。 这位姐姐，我们快快过看云雾吧。 慢着， 大姐，大姐， 别怕，只可偷看片刻， 晓得。

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三看玉妹》。 去